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依然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甭管你曾经在求学的这条路上走的是不是特别的顺畅，是不是特别的傲娇，现在回头看到了职场，你是觉得那段求学的经历，你身处的那个位置，你的学业的名次，对你未来的这个职场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上学的时候你的排名和工作之后你的排名，到底对一个人的这个格局或者在职场当中的职业的这种愿景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金佑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兼高级客服经理，括弧专注于人才招聘、企业用工风险防范、员工在职管理和薪酬福利的实战培训，有请陈鸿飞。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鸿飞，来自于金佑网。那么目前呢是在金佑网上海分公司来负责分公司的一些管理和服务。 管理和服务啊。 是 你好鸿飞，就是长得特别萌的一个小伙子。 谢谢。 就是你知道有的人是天然带着这种亲和力、亲近感的。 过奖。 对，鸿飞刚才在这个传达室其实我们俩一见的时候，你就会让他对这个小伙子觉得特别招人喜欢。 是吗？因为比较胖吧。 哎。对了，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招人喜欢的。 大家特别投缘啊。 特别投缘，你看这嗑唠的就特别尴尬了。鸿飞，我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感兴趣，想要求教一下。 是您说。 企业用工风险防范。 是。 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现在中国在中国劳动法已经有10多年了嘛。那么现行的法律呢，可能跟现有的这个用工形式会有一点点的这些出入，或者是可能有些滞后。那么现在的很多中国的企业呢，它可能 HR 在用工的这个风险上，包括法律意识上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呢，我们会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去帮助企业在企业的这个合规合法上给予他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对，那么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时间不算久啊，今年刚好第8年。那么我可能看到过一些这个案例，那么我也会经常去在一些场合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企业的朋友，一些 HR 朋友，那么我们在这个 操作的过程中啊，包括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如何去规避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风险。 嗯， 对，当然这个咱们下次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 可以，就是因为可能通常我们说到企业用工，多数都是站在乙方的立场。 没错。 但是鸿飞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甲方来做这个防范工作。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下社会就是功能具体分工细化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没错没错。 我们也希望就是不管是身处什么样的职位，然后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和经历的朋友，都可以更多一些机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从业经历。今天呢，其实问了这么多鸿飞关于企业用工防范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想聊的是第十名现象。 是是是是是。 我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么的不专业，就是经常把嘉宾带跑偏。 特别好，特别好。 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第十名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话题？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商业大咖。他呢说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趣点，就是他说他招聘的时候一般不会用当年在学校考试班级的前三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一直处于前三名的这样所谓的学霸，一旦进入用工单位，一旦进入社会，进入职场，他如果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他是很难调试的，因为他始终会坚持自己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呢，他是一般不用通常在班级排名前三，他会用哪一个名次呢？是十名左右。因为这些人呢，虽然读书不够用功，但是呢，他们也不是特别差，就是证明他们的智商不低，只是把他们的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好玩有意思的事情上。而且他发现十名左右成绩的啊，这样的学生这个人际交往能力都比较好，所以呢他会更愿意用在班里面考十名左右这样的这个学生作为他的员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今天也愿意跟大家讨论。这位大鳄啊、商业大咖，他这样一个论点，他的一种观点，各位是不是很认同？另外也想问一下大家，偷偷的打探一下啊，当年你上学的时候最好的名次是考过第几？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那么问题来了，鸿飞， 哎， 你大学不是上学就是各种从幼儿园开始考的最好的名次是什么？第几名？ 这个说起来会比较感慨啊、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其实您刚才说的几个名次我全部都经历过 啊， 对，特别丰富。是、我呢在初中的时候啊，小学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对这个学习还没概念。那么上了初中之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的这个入学考试，因为咱们这个刚入学初中会有一个摸底考试嘛，考完试我没太多感觉，但是呢在第一次班级会的时候，班主任点了三个人名字，第二个点到我，我当时特别担忧，你知道吗？对，我还以为自己可能闯祸了。然后呢，他点完三个人名字之后，好，现在请大家鼓掌。我当时懵掉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感觉，有一点点害怕，但是有一点点兴奋，对，但更多是摸不着头脑嘛。后来老师说了，这是咱们这次摸底考试的前三名，然后非常这个顺理成章的，我当时就当了一个副班长，对对对，这个我印象特别深。那么在这个高二高三的时候，初二初三的时候呢，刚好因为可能身体原因吧，那么住院了一段时间，对，所以呢那段时间呢没有学习，刚好呢那个时候呢网络游戏又比较风靡，对，所以呢瞬间又从班级的一直是前三，然后在初三的时候啊掉到了倒数前三。 真的？ 对，就 这么大的落差。 没错，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初中都有速算比赛嘛，有一些奥数比赛。那么有一天这个那时候我学习好的时候啊，老师呢这个他说，哎，我们现在有速算比赛的报名，那咱们这个有些同学来扫了几个人，然后扫到我，咱们可以报名参加一下，这特别好。但特别不巧，他那个日子呢刚好我要跟爸妈出国旅游，对，那我就没有报名。然后呢所有的老师都很奇怪，你为什么没有报名？其实我当时也会有一种信念，我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报名嘛？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了。对，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这个事儿。那么到了，每次到了初三嘛，我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那老师每次，路过我说老师好，老师，你好， 就爱答不理的， 就有点叹气，你知道吗？ 对对对， 特别难过。那么到高中的时候呢，其实那还好，我所在的高中呢还比较关注这个素质教育。 当时提倡素质教育嘛，德智体全面发育啊、全面发展啊。那我当时呢，哎，比较钟爱社团活动，我当时是学生会社团部的部长，对，那么就非常乐于去跟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团去打交道，所以那时候您可以感觉我现在这个比较健谈啊，都是在那时候锻炼出来的。那么相对应的，可能投入到学习的精力就比较少，我在高中这一段呢，其实是10到15名的名次，对，一直也还比较稳啊，还比较稳定 啊，就从上了高中之后就稳定了， 是稳定的不好。 你知道，我就在想，就是一个前三的孩子突然一下掉到后三， 是， 就是你跟爸妈这个事儿是怎么沟通的？ 这个我特别感谢我爸妈，我妈当时呢，这个因为我爸工作比较忙啊，他每次看到我这个年纪也是摇头叹气的，对，但他也没什么资格说我，他没时间管我，是。那么我妈呢，当时她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其实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对自己未来有一个概念，她说，学习好不一定就特别好，未来会就特别好，学习差也不一定你一辈子过得特别差，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我妈在那个时候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记得很清楚，我知道，哎，我现在在做社团，行，对， 所以其实妈妈是一个相对开明的一种教育方式啊，并没有拿这个成绩来限定一个孩子， 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就是我们都在说不要拿应试教育的东西来评判孩子，但是我们都想让自己孩子很快乐、很自由， 是， 可是你真的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很难情难自已， 没错， 那孩子那卷子一拿回来，你就那个手掌就已经准备好了，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它有一个社会环境在这儿，因为可能自己想的时候觉得能想明白，对，所以呢，这个但是几个家长在一块比较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有时候也绷不住，她说：“哎，儿子，您别太这个，您别太过分，你让我这个脸上有点光。”对对对， 特别能理解， 是。 所以刚才呢，鸿飞也讲到了他自己在上学时候的这个成绩的排名啊，也让我们觉得，因为其实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很多男孩子是在初中的时候容易在成绩上出现很大波动的， 没错， 因为男孩子的青春期他会表现的比较明显， 是 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沉迷像你刚才说的游戏， 是 或者是有心仪的姑娘就开始 对 狂轰乱炸， 有可能 就开始进入早恋模式， 是 但是呢，到高中的时候又会通常来一个逆袭， 没错， 所以刚才鸿飞讲的是他自己的这个排名的一个经历， 是 鸿飞，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班当年考第10名的同学，你还记得吗？ 我特意回忆了一下，当然我是在那个左右啊，就我在这儿，那个人呢是我同桌。因为对， 你们俩就是这么互相帮扶的，对吗？ 没错，因为那时候分班，其实老师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些这个安排嘛，他会把这个成绩相近的，比如说咱们俩差不多，把你俩放一块儿。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同桌呢，他后来呢也上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学校，他呢因为是女孩子啊，女孩子呢这个家庭可能会对她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她一直就是处于那种过得去。但是又不是特别好，那么他一路呢，包括后面他这个在一些单位里面，在企业里面啊，他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会发现，他的犯错的率特别低，对，他每年嘛，你说优秀员工都还有他，但是呢，他的成绩又不是最好的，他特别稳定，对，前两年这个他结婚嘛，我还这个好多年没见，我跟他也聊了一下这个事儿，他说，哎，那说我现在其实还挺幸福的，他说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好，不会有特别多的强求，也不会有特别多的失落，对， 所以就是当年班里的那个第十名也还印象深刻， 特别深刻， 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们小编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抓人。 是， 就是我们通常你一说当年你们班的学霸第一第二，我现在都可以瞬间想起来，但是大家不认识我也可以脱口而出， 是 吕丹、孙亮 啊、 王健，这就是我当年上学从初中到高中同班同学他的这个名次，因为就是前三名，然后呢你现在让我想一想第十名，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是 也从来在脑子里面对这个第十名是没有概念的。 因为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进过前三名，也没掉出过十名 啊。 然后就是那个成绩老是在五六名徘徊。你知道，我姐有一次跟我说：“高丽，我看你这个排名，我都想从你后面踹你一脚，给你踹进去，我都替你着急，就是永远进不了前三名。” 是，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所谓的第十名效应。 嗯，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鸿飞， 哎， 你是怎么看待所谓的第十名效应？ 第十名效应呢？那我们今天是聊了一个职场话题啊。那么我以职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呢，我在面试人的时候，我现在面试可能没有800，有500了吧，500个小孩，对，有很多是应届毕业生。我总会去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学习能力。那在咱们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呢，其实学习能力就很直观的会体现在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上。那么我会跟他去聊，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这个数据的统计。我会发现确实在这个名次上，每个人他在学习成绩，比如他长期处于前三或者是前五名这种，他会比较自信。对，他的第一感觉是非常自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失败。我前两天我刚好面了一个他们学校的前两名。对，他的履历非常漂亮。那么他一直在跟我讲，哎，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在刻意的表现自己，包括一些上学的时候的经历。那么我能明显感觉到他非常要强。对，但我能感觉他有一些紧张，因为他可能对于职场这个比较陌生的环境他是没有一些概念的。所以他特别担心，哎，我在学习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我在工作之后，哎，能不能一如既往的像以前这么出色？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担忧的，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年纪在这儿。那么对于学习一般的，我说的一般指的就是第十名左右的，他记得自己，哎，学习不是特别好，但是很聪明，他从来没有掉出过那个范围。哎，这种小孩呢，我就觉得他会特别有灵性，我喜欢用这个词，特别有灵性。他呢善于交往，善于交际，生活经历呢比较的这个丰富。对，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会全部投入到这个学习中，有可能哎像我这样，他比如说哎在学校参加一些社团。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参加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工作来积累自己的经验。对，这是我的明显的感受。但我觉得第十名现象呢，它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呢不绝对。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是你对这个第十名现象的一个看法。 是。 为什么就是会有现在有这么一个所谓的职场名词？ 是。 这个最早呢我们了解到是杭州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在自己这个教师生涯的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1990年毕业的这个小学生150位小学生做了一个跟踪调查，就特别有意思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第三名到十名左右，就是最次到20名这个之间区间的这个成绩的学生，在日后的工作岗位当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成绩。 是， 就是他们甚至很多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才。这个老师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反而当时上学的这些学霸佼佼者前三名的孩子成为栋梁的几率更少，就是在社会当中各个方面展现出来的这种优秀的几率更少。 是， 所以这老师呢就把它归结为这种第十名现象。那刚才呢鸿飞也说到了，其实呢自己对这个第十名尤其在职场当中他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标准。 没错。 所以鸿飞会不会这么来理解，就是第十名他没有前三名那种特别想胜想赢又怕输的那种心态， 是， 但是也没有就是成绩特别差的那些孩子那种自卑 是 不自信的心态， 是， 所以才会在职场当中特别好用这个第十名。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对，这是一种心意。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您讲这个案例啊。就是首先我会关注他的时间点 啊， 他是90年。 对， 90年他20年嘛，也就是到这个10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咱们要对应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 咱们这个国家大的经济形态， 嗯， 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 大背景 阶段？对对对，你看咱们很多这些大公司啊，都是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这个成立的，比如像阿里啊、京东啊这些，包括腾讯也是十几年了嘛，对。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历史背景带来的一些机遇，会不一样。对，我觉得他在这个时间段去截取样本也不是特别足够啊，其实也就150名他教过的学生， 对， 我觉得他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今天咱们在看这个地市民现象的时候，咱们要关注一些时代带来的一些背景。在那个大家关注这个创新创业关注互联网这个发展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性格的人，他可能没有那么他是不是特别的自卑啊，因为他学习还可以，但是呢又没有这么较真儿，他们勇于去开阔自己的眼界，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去摆正自己的位置啊，这样的人在那个阶段可能非常容易成功，对。但咱们再到今天来看啊，其实现在这个那个时候啊，那大学这个大学学历本科学历这件事儿呢，其实它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随着我们的这个教育普及啊， 对， 其实没像以前这么金贵了，对吗？大学生，所以呢，我现在会发现很多公司它在招聘的时候，985、211，就成为一道门槛，对，那一般有这种底气的公司，其实也相当的优秀，对吗？ 而考到985、211的，又基本上就是学霸级的， 没错，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互相的良性循环。 是的，所以我们看好的公司的录取标准，以及优秀学校录取标准，您像清华、北大，一定是各地的佼佼者，对吗？再比如现在我们知道，想进一家这个特别好的一些公司，其实一份好的学历是你的敲门砖，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咱们再看地市民现象呢，它在某些岗位和某些这个行 业 里， 对， 它是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对。 但是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咱们的一些 HR 朋友或者是一些管理者，咱们真正的要这个特别客观去看待这个问题。 对，哎呦，真好，你知道我就在想，听鸿飞说这些，不愧是给企业做风险评估的，用工风险评估，确实，我觉得分析的特别的客观。就是刚才鸿飞给我点名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它一定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下。 没错， 就是在那个时代，差不多就是80后，就是70后、80后成长的这一代。 对， 我们整个是一个互联网经济刚刚兴盛的一个时代， 是， 就是所有，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冒险精神。 没错， 如果你具备冒险精神，你就很可能成功。 对， 所以才会有像马云，像第一批的所谓的互联网的大咖。 是， 那现在这个时代，又已经不再是那个时代了。 没错， 它更多元，在更多元的机会之下，大家几乎都有这种冒险精神。 是， 可能除了拼情商之外，还要拼智商。 没错， 还要就是拼我们的 学历 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定要客观看待的啊， 是， 不能说 HR 听了我们的节目都盯着第十名，然后前三名无人问津，这不是我们节目的诉求。 是， 刚才讲到这个呢，我又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也想问一下鸿飞，你是在上学的时候啊，是特别愿意受到表扬的那样孩子，还是你说，哎呀，不用表扬我，就默默的存在就好了，不要骂我就好 啊？我其实阶段性的介于这两者之间，对， 前三名和后三名。 是，我要说一下背景啊，说一下背景，因为呢，我特别喜欢研究星座，因为做 HR 嘛，特别喜欢研究星座。其实星座在一定的这个前提环境下，它会影响人的性格。对。那么我是水象的巨蟹啊，对，巨蟹座呢非常细腻、敏感啊，但是呢又热情、善良，对，所以这种的性格再拿到我在学习过程中啊，其实我第一个反应，你还记得我当第三前三名的时候，我有点错愕，其实有点害怕，对，其实那当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瞬间就到我的这个全到我身上了，对，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对，会有点压力。但是呢，到后面随着我的这个我热情的这种性格，打开之后，我会觉得我在这个区域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在学习好的这个区域。那么相反呢，我到了这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个阶段呢，一些客观原因，那么我就会发现有点自卑了。 那时候甚至都不敢跟异性说话，你知道吗？刚才您说到一个话题，对，有点不敢跟异性讲话。那时候呢，就特别的内向，有一点宅，对，不怎么爱出门。但后来呢，我发现这个圈子的朋友也挺有意思，我慢慢的又打开自己，这个性格是有变化的。但是我总结一下您刚才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心态和他的成长经历，甚至他的这个家庭背景都是有关的。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他家庭的背景会略好一些，可能家庭是一个小康家庭。那么呢，他的物资呢，可能物质生活会比较丰富，比较充实。那他可能不会在意他特别多，他觉得我过得很开心呀。这种人呢，他心就比较大。对，其实跟他天生的性格是有关的。相反，有些人如果天生比较的这个自卑。那么即使他学习好，他会觉得这张卷子我没考100分，我可能就会压力特别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得分开看待，并不是学习好的人他就一定没办法，对，一定自信。可能有些人一直觉得我就是应该做这么好，包括家长给他的压力，包括昨天啊，这两天世界杯特别火，对，好多人对 C 罗 啊， 我也是，对，特别爱看，对。那么好多人对一些球星啊其实是寄予厚望的，比如说 C 罗，比如说梅西，这一届就特别有意思啊。我记得前两天是这个两牙对决，西班牙对葡萄牙，打了3-3，特别好看，对，是一个平局。 C 罗在这场比赛中进了三个球，而且每次都是葡萄牙先领先再被扳平再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我记得没多久了，一个定位球，当时就那个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他的眼神特别坚定，他就什么东西都不看，锁定了这个球门，他就知道这球一定会进，结果那球踢得特别漂亮就进了，我觉得在他的这种身上，他体现出来一个可能对于这种他在这个球星里面也是顶级的了，对，其实他体现了一种前三名的这种自信，对。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对，就是另外一个球星梅西，梅西这两天挺凉的，对，因为 我这两天看着梅西的图片就和往年看不一样， 是 就觉得 沧桑， 满脸的悲怆，你知道吗？ 是 你让一个我完全是一个伪球迷，甚至 就 伪球迷都不算，但是我就见不得他现在那张脸， 特别心疼是吗？ 就是一张真实而可笑的无辜的脸， 没错，梅西在应该是上届世界杯吧，他有一个特写啊，他应该上届他是亚军，阿根廷亚军，那个时候应该是跟德国还是跟西班牙，我不太清了。梅西从大力神杯走过去的时候，就是您刚才形容的那个，因为他亚军嘛，他只能从那儿路过，有记者就特别坏，就拍了一张照片，他低着头，垂头丧气的走过去， 黯然神伤。 昨天晚上这一幕好像重现了，因为阿根廷3-0结束的时候，梅西甚至没有礼貌性的跟对方的球员握手，这个包括致意，他就非常黯淡的，因为他留了胡子嘛，今年，他就走下去了。然后特别巧，这个咱们那些网友特别有意思啊，梅西不是拍了那个蒙牛的那个广告嘛，我是里奥梅西，我不是什么天生就强，我是天生要强，有一个他躺在草坪上的，然后很多人下面这个 P 就是 P 图嘛，我是梅西，我现在很慌。昨天场比赛完了，就是我是梅西，我现在凉，我现在心都凉了。对，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来反面去描述地心鸣现象的一个案例。 对， 他也是属于顶级的球星。那么他在面对失败和压力的时候，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其实跟 C 罗，我认为是刚好是一个 相反的。 对， 就是两位都是世界级的这个球星的时候， 是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特别像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个前三名现象， 没错， 前三名我是有自信的， 是 我可以去很笃定的做一件事情， 是， 但是 失败了， 我又承担巨大的压力， 没错， 我是惧怕失败的，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惧怕，而是惧怕承担那些周围的目光， 是的， 那些压力， 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第十名现象。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话说，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直播之后，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15801552030。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 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见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新朋友啊，来自金佑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兼高级客服经理陈鸿飞。 大家好。 鸿飞很辛苦，是昨天航班刚回来是吧？ 是昨天凌晨2点的航班。对对。 然后一大早又来赶我们的直播。 是。 就是那么想见主持人高丽吗？ 当然了，被您看出来了。 这小伙子特别会唠嗑，小编记一下啊，鸿飞的联系方式可以多多了来好吗？只要夸过我的都可以多来。 好。 今天跟鸿飞聊的是一个第十名现象，是因为在坊间有一些所谓的企业，他们的选用人才的一个标准，然后让大家对这个第十名现象呢非常好奇，所以我们今天跟鸿飞来一起聊一下，当年在学校的学习成绩真的会对人在以后的职场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作用力吗？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叫我们的小微信的这叫招弟儿啊，他的微信15801552030。我也必须再说一下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广告，我们的金主特别的用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些实习的岗位。他们这个叫招弟儿啊，他们的这个微信不但是可以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还帮助大家来修改简历，给大家提供专业的这个就业指导。另外呢，猎聘校园也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还有产品运营实习生包括营销经理这些热门的岗位招聘信息，这些呢都是透过我们职场有高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实习的机会。大家也可以添加15801552030，这是招弟儿的微信， 具体咨询一下招弟，让他帮你们来做一些这个联络和接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第十名现象，也提到了一个受表扬的时候大家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是， 刚才洪飞也说了自己当时是有一些错愕， 没错， 然后呢你过分的被关注被寄予希望，然后就是被表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压力。 是，没错。 包括刚才这个洪飞也从球迷的角度给我们举了一个梅西和 C 罗的例子。 是， 你刚才提到了两位球星，我突然想到了我曾经看过的 C 罗的一个公益广告。 是， 我不知道洪飞有没有看过，就是 C 罗被乔装打扮在一个小广场上在踢球，把他的身材整个重新做了一个塑形， 是， 就是比较的肥硕， 是， 然后戴的假发戴着胡子和墨镜， 是， 就是衣衫相对来说比较的褴褛， 是， 然后在这个小广场去踢足球，他把这个足球完全玩出了世界最高等级的花式的足球。 是， 可是驻足欣赏的人 很少， 很少， 对，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寒酸的乞丐，用这种方式来 吸引 大家的目光，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没有人驻足，他把这个球踢过去运球，想跟很多人互动，都没有人一个特别友好的一个回馈。 是， 后来直到一个小朋友，留下来，就是看他觉得踢得特别好，然后就留下来跟他踢，然后他就一直带着这个小朋友踢球。 是， 后来呢？等他和小朋友的互动结束之后，他把这个球抱起来，然后就问这个孩子叫什么。这孩子比如说啊，我叫这个洪飞，他就拿起了笔在球这个足球上面写了这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孩子抱过球的时候，他就先摘掉了胡子， 是， 然后一层一层撕掉他的伪装。 是， 就这个时候你看整个广场就沸腾 了， 所有人都围过来，一直到 C 罗把所有的装扮卸掉。后来你知道 C 罗在那段就是整个他装扮的那个过程里，他其实是很开心的， 是， 在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是， 等他把这些都卸掉之后，我看到的是 C 罗一张失望的脸。 是， 就是他在工作人员的这个护送之下，很迅速的离开了人群，离开了那个广场。我不知道这个公益广告，这个广告它最终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字幕，也没有任何的宣传 logo。 没错， 但是它其实传递给我的是一个大家对于所谓的符号的一个认同、 光环和标签。 没错，这个就让我联系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如果你一直是带着一个光环的时候，你就会被关注，就会被赞赏。 是， 你一旦没有了这个光环，哪怕你的技艺非常的高超，你的工作能力很强， 是， 可能也会被别人有一个刻板印象。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是啊，这个其实蛮普遍的啊。举个例子，像我们如果来了一个新员工，今天我知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高材生，我如果这么介绍他，其实对他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对他寄予厚望，他犯一个大家都可能会犯的错误，别人就不能接受。 没错， 哎，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呀，你不能犯错。再举个例子啊，像有时候咱们这个在工作过程中表现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因为我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有时候被我老板夸奖的时候呢，我既高兴又有点这个 惶恐。 对，我就在想，哎，下个月怎么办？ 就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赞扬。 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你知道，我看有一个书的名字叫《惩罚的奖励》，还是奖励的惩罚？ 这我听说过。 对，就这个书是特别有意思，它就是说，如果你表扬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惩罚的意义在内 的， 就是会让对方觉得是不是你对我的能力本身就是我没有达到你这个期望值，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做好了， 对， 你就会表扬我， 有这种可能。 对，所以他其实是表扬，通常我们觉得求求你表扬我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东西， 对， 但其实呢在职场当中也会给人带来压力。 是的，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第十名的现象，刚才也聊到了这个洪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态度是很坚决的， 是， 这个一定不是一概而论的， 当然当然， 但是第十名现象可能在职场当中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没错， 洪飞，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身处的环境里面观察到有这样的第十名现象？ 有，我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还特意结合了我的这个职场生涯啊，我现在职场也就 八九年的时间， 嗯， 也做过下属，然后呢也做过管理者，初级管理者，也包括现在我管理一家分公司， 嗯， 那我会去拿到这个话题，我就会对号入座， 嗯， 去看一下我身边他在学习的时候啊，在上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的人和特别坏的人， 嗯， 哎，他在工作中的表现，这也特别有意思。嗯，我记得我暂且说这人是小王啊，对，小王，小王，我是通过一次这个校园招聘， 嗯， 哎，我觉得这小孩特别好，他当时的给我感觉非常自信。对于我们的问题呢，他的这个反应特别迅速。然后呢，我就问了他的老师，当时我们学校都会有这个负责招生的老师嘛。 嗯， 他说这小孩特别出色，他的成绩，他一直都是拿奖学金的。 嗯， 当时呢，我一听到这个，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忧，我有两个担忧啊。 嗯， 第一个担忧是他会不会过来。 嗯， 哎，我觉得这种可能他想多看看工作机会。第二个就是我也特别担心这种人他没办法在工作中去耐心的去等待时机的成功。 哦， 对，一般他会比较的自信。那当然这个小孩呢，小王呢，他还是到我们公司来了。 嗯， 到我们公司来呢，我在入职的第一天我就跟他做了两个心理暗示。我说第一个呢，嗯，你虽然在上学的时候非常优秀， 嗯， 对啊，你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小孩，很聪明，但是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 嗯， 对，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够脚踏实地的放空自己，能够从头开始。 嗯， 这是第一个暗示。第二暗示呢，我说工作不是像咱们学习啊，每个学期，对，每个月可能有会考， 嗯，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 而且职场是没有止境的。 嗯， 如果你想要进步它是没有止境的。 嗯， 所以你必须要沉下心来。这小孩肯定听不进去的嘛。 对 对， 心想就是长得这么和善这么软萌的我的领导为什么跟我谈这么严肃的话题。 没错没错，他其实当时没听进去。那么我先说一下结果啊，结果是这小孩呢，他来到两个月之后呢，他有一天非常沮丧来跟我提离职。 嗯， 对，因为他会发现他之前在学习过程中所有的这个，也不能说所有啊，大部分他在学习中运用到的一些技巧， 嗯， 在工作中是行不通的。 嗯， 因为我们是一个需要沟通，需要与 团队协作， 对，需要团队协作的这么一个工作，他的岗位。那么他在与客户、在与企业、在与同事沟通的时候呢，他一直有一种优越感。 嗯， 甚至呢，他还有一种我不会错。 嗯， 因为我一直是最好的。 没错。 对，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反而会屡屡受挫。 嗯， 所以呢他的心态就是在那一天他跟刚入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说你还记得你这个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句话吗？ 嗯， 哎，他说哎，我现在想起来了，但是好像我的心态已经不对了。 嗯， 对，这种小孩呢我当然也觉得特别惋惜啊，当然真的很优秀，但是呢他也恰恰验证了我们第十名现象的哎规避某一些人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对， 那么再回过来啊，其实我现在再回想我们公司啊业绩比较稳定，平时呢比较哎大家这个评价比较好的， 嗯， 对，再包括呢他的这个业绩情况比较好的，工作状况比较好的人呢，有这种学习特别好的， 嗯， 但是特别少，而且局限在某些特定岗位， 嗯， 比如说服务型的， 嗯， 开发型的，技术型的， 没错， 那些善于与人沟通的、外联的，做市场工作的，做营销工作的， 嗯， 做一些这种方案设计的，他们的成绩呢，一般都是 十名左右 、 嗯， 做得好的还真是这样。 对， 对，但是呢，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是因为我所管的这个人啊，他的岗位是有限的。 嗯， 有一次呢，我们去了一个做技术、做一个生物研发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他， 嗯， 是做生物制药的。那个他们的这个老那个总经理啊，副总， 嗯， 副总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职位， 嗯， 下面还印着一个博士。这在特别多的这种科研型的这种公司都会有。 嗯， 我当时就纠结，我是叫他博士呢，还是叫他某总呢？后来呢， 嗯， 我就试着叫他博士。哎，他很自然。 嗯， 我家某总的时候他没反应。 嗯， 所以呢他会把自己定义为哎我是一个高学历者，可能大于我的职位。这个公司后来我就临走的时候问了一下他们 HR， 你们招人标准是什么？招人标准啊，我们招人很难招的， 全国就那么几所大学，几个专业，就那么几科人。哎，对，所以呢，在这种公司，它以这种科研，包括特别窄的领域的，它还真的是需要这种闷头学习的人。那因为每个公司每个岗位，我们的 KPI 设置是不同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冷静的对待这个问题哈。对对，但我的经历是这样。对， 我觉得这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可以 一概而论，没错。 然后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偏见。 是， 我们之所以拿出一个第十名现象来讨论，是因为它相对于在一个广阔的一个职场范围来说，相对适用。 是， 但是像刚才鸿飞讲到的一些这个特例，包括你讲这个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家的这个外甥女儿啊，我一个堂姐家的姑娘， 是 外甥女，她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学霸。 是， 如果考了年级的第三名，对她来说都是天大的灾难， 是 她不可能饶恕自己。 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所有的家人亲戚介绍他的时候，这他的名字叫丫丫，就说哎呀丫丫学习特别好， 标签儿 就是不爱跟人说话，就是甭管逢年过节多大的场合，然后大家在相互推杯换盏，然后在一家人熟络热闹的时候，这个孩子永远是不参与的，不跟长辈交流，也不跟晚辈玩，但是他的满脸就写满了不屑，你知道吗？ 是是是， 长辈他也不屑，然后他小姨他也不屑。我心想我都有二代身份证，我这么红你都不屑我。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签，就是比较清高。 是， 后来呢他是考到了北航，考了北航之后呢，家里人都很为这个发愁，说哎呀这孩子以后谈恋爱怎么办， 是 上班怎么办，不爱跟人交流。后来我说他选的这个专业，就是他适合的专业， 没错， 他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去料理这个打脸的人情世故，没有问题，他只要把他的科研钻好， 没错， 而且他做的这件事情更需要他心无旁骛， 没错， 不要去考虑任何的人际情感 啊。您说特别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专门性人才，他是对一个人才的一种筛选， 是 也是从他的学习经历开始。 没错没错，您刚才说这段案例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好，您刚才说了一个场景，就是七大姑八大姨这个场景。 对, 对，确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呢，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他特别容易被一些舆论， 没错， 周围的一些环境所影响， 对， 就是偏离了自己的赛道。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丫丫啊，这姑娘就特别好，她明确的知道我要什么，她能想明白，最怕的是什么呢？那个家长觉得你上学的时候就应该学习好， 对， 你毕了业就应该有对象，有对象就应该结婚，结婚就应该生小孩，对，其实没有那么多应该，对，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道路上。 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左右这些东西， 当然 就是 当然 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 没错没错， 很多人活不是为自己活， 是 是 是， 为别人的眼光活。 我特别认同您这句话。 是吗？然后咱们对酌一下， 找机会 劳累纵横的说的，我其实 是 就每个人背负的东西太多，就是因为你背负了这些，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没错没错，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把别人对你的界定，然后看成是我自己的一个标准， 是 我是不是成功了， 是 我是不是成才了。 是， 我不知道鸿飞，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再发散一些啊， 好呀， 就是很多人尤其在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去安慰这些高考生的时候，就会拿出一些案例， 对， 比如说， 对， 你看马云， 是， 你看人家这个比尔盖茨， 是，巴菲特这些， 你看这李嘉诚， 是， 你看谁谁谁都是辍学了，怎么样？ 是， 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鸿飞？ 我还特别研究了一下，这个是两个极端，咱们先说马云啊，马云三次高考。哎，他经历的第一次是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是1分，第二次呢是19分，第三次呢是79分，都没及格，因为他的那时候考试， 高考是， 对，高考是120分嘛， 对对对， 80分及格，所以呢，但是咱们再来评价马云这个人啊，他真的特别成功，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我可以说在中国99%的人，大家都认为马云非常成功，但是成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哎，这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了。 对， 有钱就一定成功吗？那我并不一定这么认为啊。我觉得， 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学的，我的一个导师呢，他给我讲过一个柏拉图的一个理论了，就是各得其所。 嗯，对， 人怎么才会幸福？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得其所。 嗯， 所以我觉得马云他具备这样的才华，他就是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嗯， 其实跟学习成绩没太大关系。 对， 那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首富啊，就是比尔盖茨。 嗯， 比尔盖茨特别聪明，而且呢，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虽然他辍学了， 嗯， 哎，他是从哈佛辍学的， 没错， 说明他具备这个学习的能力。 上哈佛的能力， 对，只是他觉得，就像可能跟丫丫比较像， 对， 他也特别不屑，觉得哎，我在这儿这老师还不如我， 啊、 有这种可能，所以他才成就了现在这个社会上非常伟大的一家公司， 嗯、 对，微软。 对， 再包括巴菲特、 嗯、 巴菲特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拿到了很多学位、 嗯、 其实学习能力跟成功与否我觉得要换一个层面看、 嗯、 对，什么是成功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话题。 对，其实在我看来我个人比较信奉的是马斯洛的这个效应、 嗯、明白， 就是你在每一个阶段达到了你的那个需求， 是， 其实你就是成功的， 没错， 我们 不一定就是非得去追求，也许你在金字塔最底端的时候， 是 你去追那个塔尖儿， 是 你就是很辛苦， 是 你就认为自己不成功， 是。 但是如果你在金字塔，然后紧接着地上的这一层的时候， 对， 你其实就是成功的， 是的。 就是我们往往会发现，不愿意去跟自己比， 嗯、 而愿意去跟 别人比，没错。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庸人自扰的一点。 没错， 你看高丽姐姐侃侃而谈，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俗人。 哎呦，我觉得您心态特别好。 我说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你知道吗？就是永远。是当局者迷。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提到像这些马云、 嗯、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例子，我当时在高考周期我就说了一个我自己特别鲜明的一个立场、 嗯、 就是因为他们是马云， 是 他们的这些过往才可以成为他的资本， 没错。 如果马云不是现在的马云，这些一定是被别人踩踏的一个理由。 当然， 你看 是 这隔壁家小马没混成样吗？就是因为小时候不好好学习， 对对，特别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这个辩证关系，不要拿这样的一个东西来 是 欺骗自己。 对，就因为他是马云，哎，他说的话 对 才是对的。 就因为他是比尔盖茨，他辍学了，他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这就是相对成熟的一种心智，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看待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 嗯， 我们还想到了就是、 嗯、 松下集团的创始人， 对， 松下幸之助，他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选用人才的一个标准， 是、嗯、 就是寻找70分人才。 嗯 其实跟我们这也如出一辙， 没错没错。 他就觉得70分人才就是就职场来说啊、 嗯、 不是就这个排名情况， 是 70分人才，就是他对自己还不是到了一个最高的要求， 是 他还有晋升30的这个空间 没错、 啊、这个空间就会促使他不断的去学习， 没错。 如果你上来就是100分的人才、 嗯、 他已经没有任何这就饱和了， 是 没有任何空间，他自己和企业都不会有空间， 没错没错、 嗯、 我对这个事儿呢我也研究过、 嗯、 我觉得他想要再把自己的企业永远处于一种成长和进步的状态、 嗯、 因为一个企业呢都是由员工组成的、 嗯、 员工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哎，这个企业其实整体的啊，它也是处于上升期的、 嗯、 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这个松下创始人的他的这种心理啊。 嗯、 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看相对的，松下即使他招人是招70分的人才、 嗯、 那么他的评定标准有可能是某些人的700分， 没错， 对对对， 因为他是松下， 对， 所以他的70分可能是其他企业的170分， 是是是， 对,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咱们职场过程中啊，不管是求职者还是这个咱们的企业， 嗯， 咱们都可以去在某些的这个阶段或者某些岗位上去适用这种技巧， 嗯， 对，因为如果是一个特别需要高强度然后高密度的一种工作岗位的话，我倒真不建议是这种70分， 嗯， 因为它的这个犯错成本会特别高， 嗯， 我们知道做一些科研实验每失败一次它的成本都是巨大的，对吗？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一些想赢怕输的人， 嗯， 特别谨慎的人， 嗯， 对对对， 没错。 那么相反的，如果咱们现在是一个创新型的一个项目，咱们需要特别脑洞大开的一些思维的一些碰撞，而且呢我们需要整个团队他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这种向上的趋势， 嗯， 那我觉得70分原则也好，第十名原则也好， 嗯， 我觉得都是适用的， 没错啊。今天听鸿飞聊这些啊， 嗯， 很开心， 嗯， 我们两个基本上没有这个年龄的代沟，对吧？ 没有没有，您18岁我16嘛。 那个小编，跟这个鸿飞的助理联系一下，看下周鸿飞一到五档期都满了没有？没满就天天都来。 脸红了，脸红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到最后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追根溯源， 是 它其实就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本质。 没错 啊，其实我们这个话题，我们是一个职场话题，但是教育带给未来一个人的成长， 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 没错，没错。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折射成一个教育现象，就是面对孩子第十名的时候，父母你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最理想？ 好，咱们说到教育啊，教育呢，我一直把它分开去对待，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内部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父母家庭。其实呢，小孩在8到15岁之间啊，其实家庭给他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那么他无非那时候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家里，一个学校。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外部的教育环境，也就是咱们大的这个教育环境。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父母该怎么去对待。首先呢，父母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在哪。 对。 第二个呢，是千万别把自己的价值观加到小孩身上。 没错。 有很多家长呢，他会把这个自己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或者自己的短板，强加到小孩身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父母可能，他会就不爱干净，他可能没有条理，但是他会要求自己的小孩。这就是一种特别无效的这种教育。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最重要的。 对， 这是我给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啊，包括未来咱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是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开发孩子的他的全方面的发展。因为小孩在这个15岁之前呢，他很难定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强项。那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尝试的机会，来找出咱们这个孩子他最擅长的一些特长。对，那找到特长之后呢，可能会找到这孩子未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 对。 然后第三个呢，是切记千万别跟隔壁家那小孩去比。对，因为总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童年的阴影，就是隔壁家孩子，别人家孩子。 对，别人家孩子。 是。这种比较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和正面向正向的这个意义。 对。 对，小孩被比较，包括我们大声的去吼叫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他能够去特别客观的去看待小孩的排名。不管他是第一名还是第十名，还是最后一名。那当然咱们今天聊第十名，尤其第十名的孩子，家长其实更应该庆幸。 没错， 他小孩呢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也不会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对，所以呢这类人呢，有点类似70分，他良好， 对， 离优秀差一点，但是呢又不差。对，我觉得家长应该特别庆幸，同时呢应该给予孩子这个非常大的鼓励。觉得你 还不错， 还不错。对，可以啊，你只要舒服就行。对吧， 你看隔壁家老王家孩子11名。是吧，你第十名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面对孩子的成绩的时候，第一名，我们也是相对平和的态度。不错啊，保持。 对， 那第十名，你不错啊， 是， 也不是最差的。 对， 你还有晋升的空间。 是， 但是最后一名我觉得还是得说一说， 加把劲儿。咱们得不能老是这样。像我妈当时是 最后一名的孩子，还是要再多说一说。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家长的这种教育是现在我们很多中国式教育的一个范例。 没错，没错， 就是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教育现象。 是的，是的， 会把自己的希望， 是 你甚至你没有的一些基因 强加 在孩子身上。 没错，没错。 我举个特别简单的我自己家的例子，就是我外甥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姐姐就给她买了一个很贵的一把这个琵琶。就我说她现在这些都没有入门，你买这么贵的琵琶有什么用？她说我就想让她好好学。 对。 结果3年过去了，孩子弹曲子依然是当当当当。 明白。 后来说你看你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你都练不成样。 是。 后来我就说我姐姐，我说你跟姐夫两个人加起来5音里面都不够4个音，你凭什么要求孩子？ 这也特别赞同，特别赞同。 后来他就说，好像一说的也有道理。 是。 这点就是我们做大人啊，要多给自己一些反思的机会。 是的，是的。那我再多一句啊，就是其实在职场中啊， 咱们怎么对待这种在十名左右就是不是最优秀的员工、 嗯、 其实我还是建议咱们的管理者啊、 嗯、 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并如果一个公我们都知道271、 嗯、 对吗，就是最优秀的有两个，然后中间段七个、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垫底的、 啊、对，垫底的、 嗯、 不可能人人都是那二， 对， 人都那二又会有新的271， 没错， 所以呢我们的管理者呢也需要是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对， 对， 对， 嗯，所以这个就像《西游记》当中的师徒四人， 没错、 啊、 没错， 这个领头人呢、 嗯、 在麾下的这三个人 是 一定要有学霸， 是， 然后一定要有这种 中不溜的 中庸态度的人，也一定要有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调整气氛的这些，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三个人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职场标准的一个代表、 嗯、是是是 啊，不管你是第一名还是第十名，我们都希望做最真实的自己， 没错， 不要给那么大的压力， 没错没错、 啊、我就是最痛快的、嗯、最快乐的状态就可以了， 是是是、 啊、 非常 那最后一句话、 嗯、 鸿飞给大家来支个招、嗯、就这个话题， 好， 你会说什么， 好，不管你是第一名第十名或者是最后一名，我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各得其所，能够在职场中呢做最真实的自己、 嗯、 同时呢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擅长点， 嗯， 记住你永远是最棒的， 嗯， 对 这个话就是听起来特别鼓舞人心啊， 是是是是， 因为 正能量一点， 对、嗯、我当年我姐姐唱卡拉 OK 找不着调的时候，我爸爸也是这么鼓励她的、嗯、孩子你是最棒的所以无论如何、嗯、都要用一个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的成功和挫败、嗯、